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抓住它不放，仿佛抓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欢迎大家收听和你说说诗。咁啊，廖伟棠，我哋上星期咧就介绍紧保罗·策兰嘅诗。 系啊，上星期介绍保罗·策兰嘅诗咧，主要系有一个译本咧，就系孟明译嘅佢嘅诗全集嘅其中两卷出版咗啦。咁既然讲开孟明译嘅策兰咧，我谂仲要提到另一个翻译。就是王家新咧，诗人王家新同埋瑞虎译嘅保罗策兰咧，亦都系好有知名度嘅，因为咧王家新咧系一个著名嘅诗人啦。咁佢译个保罗策兰咧，就系、是、比较咧倾向于咧系理解咗之后再去译，咁相对嚟讲咧系容易读得明啲嘅。咁但系咧亦都系因为咧，因为佢哋系从英文同埋德文合译嘅咧，就同孟明嗰个译本咧就相比就冇咁严谨，都系一样，都系各有千秋啦。咁保罗策兰嘅诗咧，其实咧去到中后期咧，系走向咗一种极度嘅隐晦啊。咁嗰种隐晦有一啲咧可以索引得到佢系同现实有啲咩关系嘅，有一啲咧就系、是、纯粹系一种咧，有人将佢比喻成咧，佢系对德语嘅重新再造啊。咁甚至有人咧，有批评家认为咧。佢因为佢好憎恨德国啊，因为佢上次我哋讲啦，佢父母都死于集中营啦，咁佢就索性咧改造你哋嘅语言，咁就将佢打碎再重组，所以佢个德语咧好多新造嘅词。咁我哋今先听一首诗咧，就系同佢嘅命运好大关系，亦都系一首好美丽嘅诗，叫《阿西西》。 阿西西，保罗策兰。拥抱李安的夜，拥抱李安的夜带来字中的银色和橄榄叶，拥抱李安的夜带着石头，你搬来的，拥抱李安的夜带着石头，哑默，那生命在云的，哑默，再注入壶中，陶制的壶，陶制的壶，陶工的手在加速陶风，陶制的壶被一隻阴影的手永远罩住，陶制的壶带上一道阴影的印风。石头，无论你从哪里看，石头，让灰色的动物进来，慢跑的动物，慢跑的动物在雪中，那最赤裸的手所撒播，慢跑的动物在那关闭的字词前，慢跑的动物从喂食的手中吞吃着睡眠，光亮，那不去安慰谁的光亮，死者，他们仍在行乞，盛放祭。 阿西西，咁就系保罗策兰嘅诗。 我谂听众应该有人系去过阿西西呢个地方啊，尤其系即系基督徒啦，嗰度算系一个圣城啦吓，咁系仅次于梵蒂冈啊，即系如果喺意大利嚟讲，咁阿西西咧就系圣方济各布道嘅地方啦吓，咁亦都系葬喺嗰度啦，咁佢系属于呢、這个。翁布里安啊，翁布里亚呢个意大利中部嘅省份嘅保罗策兰咧，喺咩情况下写呢首诗呢？就系佢喺佢34岁嘅时候咧，佢个仔咧，佢第一个仔咧出世冇几日啊，第二日就夭折咗。咁佢就之后咧，佢一直耿耿于怀啦。咁佢直到就去到呢、这个阿西西呢个城市咧去散心，一嚟散心，二嚟咧可能系揾一种宗教嘅慰藉啦。最关键嘅一个词咧就系、是、去到头先首诗嘅最后一个词就系、是、圣方济呢个词啦。咁其实大家知道圣方济各咧，咁其实佢亦都可以翻译成圣弗朗西斯科嘅吓。咁阿保罗策兰嘅仔咧个名咧就叫弗兰茨。弗兰茨喺德文入边其实就系圣方济嘅意思、所以咧呢入边咧佢既喺度呼唤紧阿西西嘅圣人圣方济各，亦都喺度呼唤紧佢个仔。咁如果从呢度咁再倒转嚟睇成首诗咧，成首诗嘅意义就好明了啦。咁首先咧，佢话翁布里亚系喺度安慰紧佢嘅， 而佢嘅夜晚啦，同埋佢嘅钟声，同埋橄榄树叶一样都系银色嘅，吓呢啲都系一种安慰嘅色调同埋声音喺度。但系呢个被安慰人咧系非常之沉默嘅，佢用咗一个词，佢话将沉默系生命再运嘅沉默，再装翻入个壶入边。呢度就好似话，死去咗嘅人咧，系咪有可能再轮回？即是他的生命有没有可能再注入一个新的生命里面呢？我们可以这样去想。但是他那个旧的生命呢，那他用一连串都几即是无可挽回的绝望呢，这个壶啊曾经装载过的壶呢已经被封印了、已经被一个阴影的手永远罩住了，即是好像死亡的阴影这样。到了最后那一段呢，他讲一个灰色的动物想入到这个石头，其实这个石头就好似讲緊呢个壶呢已经慢慢因为佢唔能够再打开就变咗石头。好似个生命被封死咗之后。咁呢个灰色嘅兽呢，呢灰色嘅动物呢，其实好似策兰讲緊佢自己咁。即係佢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即係受咗好多苦难嘅人，佢想跑入嚟，佢想入到呢个石头，想去触碰石头入面嘅生命。但係佢一直喺雪度跑，啲雪好似安慰緊佢咁样。最后佢话佢要喺一只喂食佢嘅手入面去食睡眠。咁呢只手其实呼应緊前面嗰啲阴影嘅手嘅。呢只手呢可能都系上帝嘅手或者系命运嘅手都好啦。但系波罗策兰入面呢流露出一种呢就系话我唔想再跑落去啦。即系嘅命运系咁样嘅，我想沉入一个即系安息睡眠入面去。咁最后佢话啲死者仍在行乞，咁呢个都系呼应返即系圣方济各佢哋嘅修会系好强调人系唔持有任何嘅财物㗎嘛，一切都要去即系去化缘咁样得嚟嘅。咁其实佢话死者都好似喺度化缘緊，但系同咩化缘緊呢？好似同呢啲光亮呢尘世间呢啲美好嘅事物，包括我哋仲在生嘅人化缘緊一啲嘢。 哇，同样地呢一集嘅诗啦，都系 一开始咁样， 都系好痛苦哦、 好痛苦。我觉得佢嗰种痛苦咧，更加在于佢自己身上，因为当然咧，小孩子出世第二日就夭折，咁好似佢真系刚刚进入呢个人世，又要翻轮回一样咯。我谂佢一开始前面讲呢个再注入湖中，就系、是、咁样嚟开导自己啦，安慰自己啦。但系佢自己当然已经即系。父母咁样即系死于非命，然后仔又系咁样，咁佢即系伤痕累累咯。 好啦，我哋跟住落嚟要听呢一首《数数行人》。 数数行人，保罗策兰。数数行人，数数这些曾经苦涩的，并使你一直醒着的行人，把我也数进去。我曾寻找你的眼睛，当你睁开它，没人看见你时，我访过那些秘密的线，上面有你曾设想的露珠，它们滑落进罐子，守护着，被那些无人领会的言辞。紧在那里，你完全拥有你的名字，并以切实的报纸进入你自己。自由地挥动锤子，在你的沉默的中盒里，将窃听者向你撞去，将死者的手臂围绕着你。于是你们三个漫步穿过了黄昏，使我变苦，把我数尽行人。 数数行人就是保罗策兰的作品。 数数行人是保罗策兰的名作啊。咁呢首诗成为名作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就是刚才我们听啦，那种节奏感非常之强。同埋呢佢嘅行人嗰个隐喻好突出。咁我哋有食行人嘅时候，你哋都会食到即係有时会有一种麻嘅感觉㗎嘛。大家有冇体验过即係食啲即係未处理过嗰啲行人啊，冇落糖嗰啲啊。佢嗰层衣呢係会令你条脷有啲麻嘅。 我又未试过。 你未试过啊我就知道啦。咁同埋呢係佢会令你觉得苦涩嘅，其实佢有啲苦味嘅。唔一定係香嘅。你食啲苦味嘅嘢嘅时候，你会带嚟你嘅清醒。佢入面讲緊呢样嘢，即係我哋唔好去回避我哋嘅苦难，我哋要去点数即係发生过喺我哋呢个民族又好，或者呢个地球上嘅苦难又好。但係呢佢话你唔好唔记得将我都数埋入去。即係其实我就係苦难之一，我就係呢啲行人之一。 咁呢入面呢个背景呢就係、是、好多人认为呢呢首诗就係隐喻犹太人嘅。犹太人好似注定咗喺上一个世纪要经历咁多嘢。但係我话佢仲有另一个原因出名呢，就係、是、呢个原因呢后来即係对保罗撒兰打击非常之大嘅。就係话呢有一个法国嘅犹太诗人叫做伊凡戈尔嘅呢，就係佢好朋友嚟嘅，就比佢年纪大嘅。就喺过身嘅时候呢，就委托保罗撒兰作为佢嘅遗嘱執行者之一，五个人之一。咁呢仲要委托保罗撒兰呢翻译佢嘅诗。点知保罗撒兰翻译完佢嘅诗之后呢，阿伊凡戈尔嘅太太唔满意。就觉得佢译得太似佢自己嘅风格，唔似佢先生嘅风格。而且仲因此呢，佢哋两个呢就开始就矛盾啦，产生矛盾啦。咁、保罗撒兰当然话我译咗，你点可以咁样呢，同埋佢直头佢夫人呢禁止发表。禁止保罗撒兰发表。最后佢哋终于呢即係反面之后呢，就嚟咗更恶毒一样嘢，就係、是、佢夫人呢阿伊凡戈尔夫人呢就话阿保罗撒兰啲诗抄袭佢先生啲遗稿，话佢通过翻译呢抄晒佢先生咁。事实上呢保罗撒兰啲诗好多系比佢先生啲诗发表出嚟呢仲早嘅。咁、但係呢件事件呢因为系诗人嘅遗孀发言呢，所以好大影响力。再加上当时仲有啲反犹主义者、就一起去攻击保罗撒兰，话佢系抄袭者。咁、以至于呢最后一次呢就系话保罗撒兰呢喺德国一间大学呢演讲嘅时候，有听众呢即系企嚟质问佢，话你系咪真系抄袭。保罗撒兰当时呢一声唔出，转身走离场，离场抗议。因为好明显佢冇可能抄袭，而且佢系一个好高傲嘅人，佢不屑于去抄袭人哋嘅， 亦都唔想去答呢个人。 系啦，即系佢连答都即系都费事睬你咁样。但系呢个事情对佢自己打击好大咧，因为佢系好原来佢系同伊凡戈尔系好朋友嚟嘅，佢亦都冇想到伊凡戈尔嘅太太会咁样去去重伤佢。后嚟点样平反咗佢呢？就系话佢太太竟然咧系改咗佢老公啲稿啊！嚟为咗达到即系话佢抄袭咁样，但系一鉴定啲墨水咧就知道啦，系啦，咁先至。但系嗰阵时其实保罗撒兰已经好受伤啦，而且即系所谓平反好难平反，所以后嚟呢个事情成为几件导致佢最后自杀嘅一件事。 哇！我觉得阿保罗撒兰系苦过啲行人咯， 真系好似喺度预言紧自己咁样咯。 系呢一首话数数行人，跟住落嚟我哋要听哪里曾是容纳他们的大地？ 哪里曾是容纳他们的大地？保罗撒兰。哪里曾是容纳他们的大地？而他们挖，他们挖，他们挖，如此他们的日子，他们的夜去了，而他们不赞美上帝。那个他们所听到的知道所有这些，他们挖再没有听到更多，他们不愿明白，不发明歌曲，绝不忆想语言，他们挖寂静来了，也来了一阵风暴，一切都来到大海，我挖你挖虫子也挖，于是歌者在那里说，他们挖哦人哦，母，哦，母人，哦，你，既然无处可去，又在哪里？哦，你挖，我挖，而我挖向你，而在手指上戒指唤醒我们。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呢一首呢？ 呢首呢其实亦都好似喺度讲緊犹太人咁样。佢尤其入面不断咁重复他们挖他们挖嗰度呢，大家有冇记得我哋上一集讲呢、這个即係係啦，死亡副格入面都有类似嘅重叠㗎嘛。话诶呢个死亡呢个大仙呢嗌咗班犹太人出嚟、叫佢哋挖挖咩呢，其实有睇集中营纪录片就知啦。佢哋要为自己挖坟墓啊！挖完之后，即系啲嗰啲纳粹系自己连喐手都，连挖 个坑都烂啦。你挖完之后一枪，跟住你自己跌落你自己挖口个坟墓一样。啊，咁系啊，所以呢度贪唔挖，贪唔挖，呢入边有个悖论喺入边。佢话呢个大地呢，其实迟早都要容纳我哋嘅。 嗯， 但系点解依家我哋要提前去挖佢呢？啊，我哋挖掘呢个行为，本嚟系以前嘅话呢，喺古代嘅话呢，系同种植有关噶嘛。 嗯， 挖洞种嘢，或者挖啲土道啊，或者啲地下嘅农作物出嚟。但系点解依家呢个挖变咗一种死亡呢？佢话。我挖你挖虫子也挖，呢度尤其系啦，即系啲虫啊，死亡嘅虫吓。但系佢成首诗呢又好似一首童谣咁啊，不断咁话你又挖我又挖，他们又挖咁样，即系好似一种嗰种所谓黑暗童谣嗰种味道喺度。到底点样呢？但系最后一句佢话，而在手指上戒指唤醒我们，呢、这个意味住咩呢？呢、这个有双重嘅意义嘅。当你徒手去做嘢嘅时候，如果你手上有戒指呢，系好容易吉亲你自己的。尤其话呢，我哋睇啲纪录片呢，有时啲人系用手去挖泥。 嗯。 咁另外一个呢，就系话呢个戒指呢，我哋都系喺纪录片入面我知道啦，所有啲犹太人啲戒指都系被入毒气室之前要佢哋剥晒出嚟㗎嘛。啊，甚至包括后来佢哋死咗之后，佢哋啲金牙咩、 哎、 头发所有 系啦， 所有都攞晒 出嚟。 咁所以呢首诗系保罗策兰呢最后嘅控诉咯，都系对于嗰段时期。 啊！呢首诗先至恐怖，我觉得 系啊。佢入边仲有一个典故，就系话佢话恶人恶无人啊。呢无人咧系一个古希腊呢个荷马史诗入边嘅典故嚟嘅，即系讲紧呢个尤利西斯咧，佢被人嗌佢个名嘅时候，佢就回答冇人喺度。咁佢话其实我个名叫无人，即系呢个典故咧系一个好。根深蒂固嘅西方文学典故嚟嘅，就是、一个人以无人嚟命名自己，系呢种虚无感。 嗯，哪里曾是容纳他们的大地啊？跟住落嚟，我哋要听我听见斧头开花。 我听见斧头开花，保罗策兰。我听见斧头开花，我听见一个不可命名的地方。我听见那只正朝着他的面包，是预备吊死的男人，这面包为妻的已为他陪好。我听见他们呼唤生活，这唯一的庇护。 我听见斧头开花就是保罗策兰的作品。 这首诗既隐晦又荒诞，但又好像有种残忍的味道。斧头怎么才会开花？它劈落的东西上，但是开花的不是它自己嘛，是它劈开的东西嘛。但是如果我们从美好一点去想，斧头如果开花的话会是怎样呢？和平来临啦，即是一个战争武器，比如说一支枪，佢变翻一条树木，或者一个斧头，佢劈咗喺度好耐啦，生晒手啦，佢可能真系生出啲花啊、植物咁样，咁样去理解亦都得。如果系咁样去理解咧，我哋再睇翻成首诗，你会发现佢成首诗都系用一种逆反嚟讲啊。首先，斧头系唔会开花嘅，另外咧，佢话一只面包喺度朝着他，明明系一个人会望住嚿面包想去食嚿面包啊嘛，佢变成咗面包系斗过嚟望住个人吓。咁如果一切都系咁样相反嘅时候呢，咁最后一句嘅话我哋都应该相反去理解，就系佢话他们呼唤生活，我哋应该调过嚟諗，就系生活呼唤緊佢哋。但系唯一嘅庇护呢，到底系人庇护住生活，定系生活庇护返人呢？即系呢种保罗策兰式嘅语言呢，就系咁样去质问，令你去反向思考。 系，同埋好难谂咧，开花又要听见啦，仲要加上斧头啦。 系啊，你应该系睇到噶嘛吓，但系点解又会听见咧？花唔通啪啪声咁开咩？啊，所以呢首诗入边咧系一个环境嚟。 系，最后我哋要听《随风而来》。 随风而来，保罗策兰。随风而来，携着满是扇形披开的起沙草问候，我将不在了，等你打好了幸福轮， 在天际下面，那只朝天的轮子，我会从难以想象的远方找住它的轮毂。一个孤独者写作。 随风而来，咁就系保罗·策兰嘅作品。 嗱，我点解要拣翻一首呢？其实随风而来咧系孟明嘅译本嚟嘅，咁系喺孟明译嘅咧保罗·策兰最后一本诗集叫《暗色》呢本诗集入边，我就拣咗最后一首诗。这个时候咧，保罗·策兰已经入咗精神病院。喺佢嘅一生嘅最后几年咧，其实佢都系喺呢个巴黎圣安娜精神病院度过嘅。咁佢刚刚入院嘅时候，其实佢仲保留住喺大学嘅教职嘅。大学认为佢仲可以教书，但要定期去精神病院，但到最后已经唔得，要住院啦，要住喺嗰度啦。咁呢首诗咧就系佢精神病院写嘅，咁系一种最后嘅明智啦。佢入边用几个意象啊，讲紧呢个时代带俾佢嘅不安。首先，随风吹过嚟嘅起沙草，即系嗰啲咧喺啲草沙漠上面滚嗰啲草球啊。咁係一个虚无缥缈，係一个即係无着陆嘅嘢嚟㗎嘛，好似浮城咁样㗎嘛。咁跟住呢，佢话嗰个幸福轮，幸福轮有个好讽刺，佢唔係一个摩天轮嚟嘅，唔係一个正常转动嘅轮，係返咗落嚟朝天嘅轮。朝天即係个轮已经跌咗落嚟㗎啦。但喺呢个时候呢，有一个人好似巨人咁样，就係佢自己。佢话佢从难以想象嘅远方，远远伸着手嚟，一只手捉住呢个车轮，一只手喺度写作。咁呢个就好似其实喺佢最后一首诗呼应返佢最初鍾意嘅一个作家，就係卡夫卡。卡夫卡佢话佢有一句名言係咁样嘅，佢话如果出面嘅世界呢陷入咗熊熊大火入面，我就会点样做呢？我用一只手搭个凉棚遮住下啲火光，坚持去望嗰啲火入面烧住啲乜嘢，另一只手仲喺度写嘢。 好巨象啊！ 好巨象啊！即系同呢个 一个摩天轮跌低咗，系翻转咗， 即系巨大嘅， 系咯。但系佢揸住，但系另一只手啊，再系继续喺度写作。 你谂到嘅系边个话？我谂到系达利嗰啲话，达利经常有啲咁啊嘛，有只手系啦，啊有个人咁样撑起嚟。但系真系策兰咧，以呢首作结咧，真系。是一个思想和诗的巨人，但是当然时代对他太不公平了， 太苦涩了。是，但是下星期我们都是介绍一位诗人 跟 他 有 关 的。是啊，那这位诗人不是很多人知道，但是非常重要，无论对于策兰或者对于他自己的国家。 嗯，我们下星期才介绍了，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